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无限。 真的开始了。 谁让你这个的确要得到公安的打击。 我就觉得这样， 真的像大家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 哈哈 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京城相声小剧场，你方唱罢我登场。瞧，他们来了，中曲青衣小剧场， 我是姜昆。 海淀相声俱乐部， 我是徐德亮。 挚友相声俱乐部， 我是张伯鑫。 笑声客栈相声俱乐部， 我是贾玲。 我是白凯南。 嘻哈包袱铺， 大家好，我是高小潘。 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 我是金斗。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四九城里听相声。我是您的朋友雅娟，四九城里听相声，不用您花钱，不用您跑腿儿，雅娟请您和我一起去感受一下第一届北京青年相声节的盛况。为期一个月的北京青年相声节已经结束了，我们呢选择了一部分精彩的现场录音奉送给您，希望您能够喜欢。 好，我们的节目继续进行，下边呢是一个老段子啊，这个也是一个很有意思。过去啊，天津有两位名家于宝林、冯宝华，经常演这个段子。现在说这个段子人不多，我们有请韩云飞、常亮献上这个段子，叫《哭四出》，有请。 这个我给您提个问题啊， 您这上来就提问题、啊， 您这场节目是 相声啊？ 你答对了。那个还有酒吗？来来来。 这还有 这 还有演员的事儿呢。 是 哪有？ 不是那个那一空瓶子，他们要给你开了。 干嘛干这干嘛呀？ 行了行了， 跟你开个玩笑。 你这不是白让我高兴吗？大伙儿过来干嘛来了？听相声。 对呀、啊， 对不对？听相声让人什么目的？ 人高兴啊， 笑， 开心嘛， 笑口常开。 对呀、 啊，哎，有助于身心的健康。 笑一笑，清气上升，浊气下降。 没错， 嗯。 但是这个人呢，也是各有所好。您看，有的人喜欢听相声，人家有的观众就不爱听你们这玩意儿。 这 真的， 这我们是怎么叫玩意儿？ 就是嫌你们这东西太贫。哎，人家喜欢这高雅艺术。 我们这也不低俗啊。 哎，人家高雅艺术比你们这个啊上一个档次。您比如说这个音乐会、 人多、 对对对、听这音乐会比咱们这个相声啊，不夸张的说、要高雅一个档次。 艺术没有高低， 哎，就是 形式不同， 陶冶情操吧、 对 对不对、 哎， 人家但是听演唱会 啊， 这里边有一个弊端。 哦，这有什么弊端？ 不像咱们听相声这么痛快，不像咱们听相声，你看啊， 咱一说乐了，下边哗鼓掌， 你看， 对不对？ 这就是交流。您这掌声对于我们来讲就是十全大补汤， 还能喝彩呢。 啊， 你说你听演唱会去，啊，人台上的演员表演的再精彩，下边这个观众只能鼓掌，不能喝彩。 喝彩怎么了？ 这是规矩啊。 是啊。 你多能见那个台上好几百人大乐队 啊， 上了一指挥，西服革履大背头，啊，拿一电独棍上来演奏什么呀？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上来头一句梆梆梆梆，下边站起来呗。 嗯、 哎，好，哎，没有， 那个不合适。 对对对，过一保安架出去了。你知道吗？这是神经病啊！哎，不合时宜。 对对对， 是不是？人是各有一好， 看时间看。 你像还有现在咱们年轻的喜欢干嘛 啊？ 上网， 那多好啊！ 哎，网络聊天 啊。 哎，不过这个上网也有风险。 有什么风险？ 你上网现在网络病毒泛滥的特别厉害， 你时不时就中招， 对不对？你看他那电脑前两天坏了，中病毒了。 我老上那个网站上浏览， 啊、哎，这个给他妈可急坏了， 嗯、 老太太 着 急 呀、 啊，着急呀、 啊，啊， 赶紧一看，哎呦，你看看这电脑怎么说中毒都中毒了，这怎么回事？你看一摸这机箱都发烫了 啊！ 这么着吧， 啊， 给灌两瓶十滴水吧。 哎嗨。哎 不懂， 本来没事儿，灌完十滴水有事儿了， 对不对？人是各有一号。再有呢，你想今天来的老年的朋友多一些， 哎，年长者居多， 对吧？ 嗯， 人家不喜欢这个，人家喜欢什么知道吗？ 哦， 大多数老年朋友、中老年朋友吧， 嗯、 都喜欢咱们的京剧， 对不对？更偏重京剧。 你看刚才有两个演员表演的多好 啊， 为什么一唱大伙儿鼓掌？喜欢国粹， 爱听啊！ 哎，而且现在啊，咱们这个国粹京剧艺术，在咱们北京遍地开花，各大剧场全都演，长安大戏院、国家大剧院全都演京剧， 都往里掺和掺和。 而且呢，演折子戏，知道什么叫折子戏吗？ 就是这个一段，不是全本的， 没错， 最精彩的部分， 把每出戏当中最精彩的部分拿出来单独演出， 看着过瘾。 哎，而且这个形式也非常的丰富 啊， 你像有文戏， 嗯， 有武戏， 哦， 有滑稽戏， 嗯， 还有悲剧戏， 就是苦戏。 哎，这苦戏啊，在座的女同志大部分听不了。 哦，这是怎么呢？ 心眼都软呢。 对对， 心地都特别善良。 嗯， 哎 嗯， 台上一演苦戏啊，加上演员表演的一逼真，下边这女同志在下边掉眼泪。 女孩就不适合看苦戏 啊？不不不，您这个说法也比较偏激。 怎么呢？ 有的男的也听不了。 哦，也心眼软。 哎，比如说你舅舅就听不了这个。 我舅舅属于个别，他心地善良， 对不对？大高个儿，一米八几。内心太软弱， 他这个和外表不 真的受不了什么打击。 嗯， 哎，甭说看苦戏啊，前两天看唐山大地震抢救回来的，真的 哭湿了六块手绢。 没错， 哦， 真的，他看不了苦戏啊，他只要一看这苦戏，在剧场里哇哇的哭。 哎呦， 啊， 他要这样的话，可影响别人看戏。 可不是，我没事，我见着他，我净劝他呀。 啊， 我说您别哭，别哭。您说您在剧场里一哭，人旁边的观众怎么办？ 影响人。 我给您出一主意 啊， 您要看这戏苦，您找旁边那位聊聊天儿。哎， 高啊， 对不对？ 这分散精力呀、啊， 一聊天一岔乎过去，等这个戏不苦了，一换，哎，这劲儿不就过去了吗？ 后来试了吗？ 那当然了， 试了。 前两天上这个长安大戏院听戏去了， 你看有绝招了，看戏不怕了， 怕听苦戏，怕听苦戏，结果往台底下一坐，头一出就是苦戏。 哎呦， 啊， 这头一出是 沙庙秦香莲的片段。 我就我知道， 真的，各位，这戏可是最苦啊！秦香莲在前面跑， 啊， 领着俩小孩 都未成年呢， 对不对？这个韩琦在后边追， 拿着刀 一踹着庙门，抓过秦香莲，举刀就杀。 哎呀， 秦香莲。跪在地下诉说自己的苦处， 你瞧， 俩小孩在旁边，妈喂，开店那个张三阳在旁边，您饶命啊，苦不苦？ 太苦了， 你舅舅实在受不了了 啊， 往下边一坐啊，真的，你看这模样，我给你学学。我告诉您说 啊， 怕哪处来哪处， 您就拿这戏来说吧。 啊， 我印象特别深。 怎么呢？以前看过呀？ 当然我看过。 哦， 小时候我刚六岁，我姥姥抱着我看这戏。 嚯，这得看多少遍呢？ 啊，这戏呀、啊，歌颂了包公。 嗯， 批判了陈世美。 呵， 赞美了秦香莲，那是古代了不起的妇女。 对， 这秦香莲跟陈世美是两口子， 结发夫妻。 这陈世美过去是读书的， 嗯， 这读书的过去要做官儿，得进京赶考， 八股文章， 得上东京。 对， 这陈世美家是湖北的， 南方， 要向这东京可太远了， 嗯。 得爬山涉水，漂洋过海，到了东京了，一看也没什么新鲜的，经济也落后，工业也不发达，还赶不上横滨呢。 行， 后来又上名古屋了。 行，你把秦世美发配东京去了。 啊 啊， 不是 日本 吗？ 日本呐， 不是，那不是东京吗？ 那是宋朝的东京，现在的河南开封。 您原谅我没学过地理。 嗨， 到了东京以后怎么样？ 啊， 小伙子有学问，啪嚓一声，中状元了。 这中状元怎么还啪嚓的呀？ 还招了驸马了， 你一步登天， 马槽改棺材， 这是 成人了。 嗨， 没想到这人呢、嗯、地位一变，思想跟着变， 肯定起变化呀。 离家三年，一封信没给去过， 心里怎么 想？家里黄恨不收，嗯，家里过的什么日子？ 嗯， 五口人吃400块钱低保。 那时候有低保吗？ 老低保 没有， 家里就仗着秦香莲。 嗯 啊，这陈世美父母死了，谁给埋的？秦香莲给埋的。 多好 啊，还俩孩子呢。 啊， 怎么办？就一条道，找陈世美去。过去那交通不发达， 嗯， 不像现在火车提速，机票打折，地铁4号线都开了， 都不挨着啊。 那时候只能走着去。 那可不， 千里迢迢到东京，闯进宫门，找着陈世美了。到这么一瞧啊， 嗯， 这陈世美跟过去不一样了。 哦， 又白又胖，小辫发亮。 哈， 不像过去。 那过去 又黑又瘦，小辫发秀。陈世美一看秦香莲， 什么态度啊？ 农村的，没有城市户口。 那时候没有城市户口，农村户口一说， 还领俩孩子， 嗯， 徐娘半老啊， 你瞧， 起了歹心了， 嗯， 命令这手下轰撂出去， 轰出去了， 给赶出去了， 哎、你瞧瞧、 啊，谁你就往外赶呢？两口子， 嗯， 一日夫妻百日恩， 哎， 百日夫妻似海参。 似海参呢？ 海参比虾仁都贵、啊、 是这么解释的吗？ 就说陈世美的还有人性吗？ 行， 不懂人情啊。 啊， 这八荣八耻的怎么学的呢？ 那时候有这八荣八耻吗？ 我告诉你，就这戏我看不了。 哎呀，行，你呀、啊， 这戏我看不了。 忍忍，盼着、嗯，一会儿就换戏了。 换了， 换了， 换了， 换的是 《孟姜女》 。换这戏呀、 啊？《孟姜女》小媳妇多好啊， 不错， 嫁给那范季良了。 嗯， 结婚没三天 啊， 范季良让人抓走了， 没过蜜月呢。 修长城去了， 嗯， 别说度蜜月， 怎么呢？ 被窝还没捂热乎呢， 空调被， 哪像现在结婚 啊， 到处随份子，随少了还不行。 是啊， 上个月我们同事四份结婚， 哎呀， 光随份子2000块， 那你工资 一共才2400。 还剩400， 回家加了一箱油，花了380， 还剩20啊！ 刚才还捐了10块钱， 这十块钱您能过这一个月？ 实指望这十块钱我能扛到月底，回家打个电视，我死的心都有啊！ 怎么了？ 大盘已经跌破2500点，我剩那点钱全他妈套进去了。 这哪儿跟哪儿的，这都是。 你说这戏我看不了，我跟 你 说。 你呀、啊，忍忍啊，嗯，盼着换戏就好了。 换了， 换了， 又换了。 这出是 白毛女， 一出比一出苦。 哎，白毛女小名叫喜儿， 哎， 农村的姑娘， 对， 勤劳能干。一年四季帮着家里忙活 多好啊， 春种秋收， 嗯， 到了冬天也不闲着，推个自行车满胡同一转悠， 干嘛？ 换稻米换鸡蛋。 哎哎哎哎，那时候有换稻米鸡蛋的吗？ 那时候没有，现在怎么有呢？ 那也不是这么传过来的， 让那地主给逼的。 就是 跑到深山里19岁头发就白了， 你瞧瞧， 那真是未老先衰呀、啊特别是那麦当劳， 你等会儿，什么？ 麦当劳？ 那是杨白劳吧？ 杨大爷， 哪儿论的呀？ 多好的人呢！ 啊 啊！最后让地主逼的，落了个怎么个下场呢？ 怎么了？后来 喝那盐卤死了， 自杀了。 你说旧社会这穷人怎么没个活路啊？ 这是制度问题。 归根结底怨谁呀、啊？ 怨谁呀、啊？ 国民党反动派。 旧社会不好， 我听他们说了 啊， 国民党反动派穿着孙中山的外衣，对人民是作威作福。你听听他们多狠 啊， 他们竟敢披着孙中山的外衣。 那怎么了？ 夜里这么冷，他让孙中山冻着呀。 这是这么解释吗？ 这戏我看不了，我跟你说。 看不了没关系，你能盼着下一出。 没盼头了， 怎么呢？ 那儿都唱上了。 这出是 祥林嫂， 这四出戏赶的。 哎， 哎呦我的妈哟！ 祥林嫂打出了门子就倒霉， 可不吗？ 先嫁那什么叫 祥林 死了是吧？ 对呀、啊， 又改嫁 贺老六 也死了， 你瞧瞧， 还剩一5岁小胖小 阿毛， 这孩子怎么样？ 活泼可爱， 让狼给叼走了。 你瞧瞧，走背字儿吗？ 点儿背 是， 好有一笔， 笔作何来、啊？ 喝凉水塞牙， 这是 放屁把脚后跟都给砸了。 你哪儿这么多俏皮话？ 充分说明啊，旧社会寡妇没地位。 对， 当了寡妇没人瞧得起。 嗯， 那寡妇不也是人吗？ 对呀， 特别今儿晚不事儿 啊， 我花50块钱买票 啊， 往台底下一坐，我这哪儿是听戏呀、啊？ 那您这是？ 我这吊孝来了。 是啊。 感谢大家。本来今天预备的不是这个段子， 是一个笑的一个段子。 哎，这个怎么说呢？这个段子是很传统、很老的一个节目。 我们自己觉得穿这个说传统的，我们自己都觉得可乐。 真的，真的，以为我们俩是搬桌子的呢，您知道吗？ 让我们笑半天了。 对对对对，这个实际上呢，这个演员在台上 啊， 给大家是制造笑声， 让大伙高兴， 是不是？我们在台上哭，您底下看着乐。对不对？这是反差， 甭管我们心里怎么想的。 对对对，说实话，这演员啊， 嗯， 真的挺可乐。 演员怎么可乐？ 这各有各的可乐事儿。 是、啊。 哎，我们后台那个一待会儿就出来，有一贾伦，你知道吗？ 哎呦，我太知道了， 啊、 这就是人家组织的，人家是这儿的。 这贾伦就这人啊，我对他特别了解。 哦，怎么了他？ 这特可乐。他这人有一毛病， 什么毛病啊？ 他这个人呢，就特别省 啊， 省他省节省，知道吗？ 是啊， 啊， 我就爱听这八卦的。 对对对， 那个什么，他怎么省啊？ 你不知道吧？ 不知道、啊。 哎，他们俩平时啊，真的，他跟他媳妇儿啊， 两口子 在家里就省，比着谁比谁省。 哦， 哎，俩人晚上回家了，上这个饭馆里吃个饭吧，对不对？ 太晚了，坐不方便。 没错，过来过来，服务员点菜。拿菜单一看，过来拍黄瓜，去吧， 去， 嗯， 哎， 啊， 就光吃拍黄瓜， 拍黄瓜，上盘拍黄瓜，吃吃吃来吃去，剩两块，过来打包， 两块还打包啊？ 拎走， 哎，家里吃饭从来没开过灯， 这是为什么？ 怕费电呢。哎，做一桌子菜吃，夸夸夸夸吃，哎，结果不能不开灯了。 为什么呀？ 把这筷子塞鼻子眼里了。 这怎么吃的？您说。 就这么省。 嗯。 哎，那天从这儿演出回来啊。 啊。 晚上11点多了，对不对？ 嗯。 咱这坐这个468前面车站， 你地铁够不着。 没错，末班车，刚一出门。坐这个啊，拎着包， 嗯， 坏了， 怎么呢？ 最后一个468， 哟， 怎么办？紧赶慢赶，没赶上， 没追着啊！ 你说这打车回去， 回去吧，你这这么晚，你不打车回去？ 不行，反正离家也不远，是不是？我跟车跑，拎着包，跑了10来公里吧， 火！ 哎，跑回家气喘吁吁，哎呀，气 这大热天， 哎呀， 好。 这就有炫耀资本了。 哎呀， 梆梆梆叫开门， 马家真厚道。 媳妇儿，出来，出来，出来。 嗯， 我告诉你啊，我告诉你，咱俩平时都比，看咱俩谁省。 嗯， 今天就这事儿做的，你就跟我没法比。 得夸夸他。 怎么了？怎么了？今天末班车我没赶上， 你 跟着468我跑回来的，这4毛钱我省了。 可省了4毛钱。 哎，他媳妇一听，抡圆了给他一嘴巴。 啊， 你个败家子儿，不会过日子。 啊， 你要跟着出租跑回来，还能省10块呢。 是。 真的开始了。 谁让你这个的确要得到公安的打击。 我就觉得这样， 真的像大家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 哈哈 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嗯，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 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我们这里是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 这里是丰台相声乐园， 这里是嘻哈包袱的演出现场。 我是相声演员姜昆，这里是中曲清音小剧场。 不花钱，不跑腿儿，全新策划，隆重推出 49城里听相声。 我是雅娟，咱们接着49城里听相声，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的是第一届北京青年相声节的实况演出录音。 啊，都是相声，它这个段子内容啊，表现形式都不一样啊，各种的类型。下边这个段子呢，应该说是一个新段子，但是不是刚刚创作的。这是马季先生啊，访问日本之后写的这么一个段子，叫《彬彬有礼》。为您表演的还是两位青年演员常一博、武梦雨，有请。 谢谢大家稀稀拉拉的掌声，咱掌声热烈一点好吗？ 大鼓鼓掌。 哎，谢谢大家这么热情的掌声啊！ 没错， 像刚才韩云飞哭的那位 是， 这也不嫌味儿， 怎么呢？ 拿块戒子擦了半天。 够味儿的啊！ 这就说他呀， 啊， 挺好。咱继续说啊，说我们俩， 我们， 您一看就知道，有老观众啊，能看出来， 对， 就是他不是我以前的搭档， 不是， 哎，新换的， 对对对， 你看，啊，穿这个大褂， 我 跟长条茄子似的， 哎，你这好，瘪西红柿， 什么叫瘪西红柿啊？ 不高吗？ 给大家介绍一下，重新介绍一下啊。 是， 我呢叫常一博， 没错， 非常好听的名字。 是， 站在我旁边这位， 我 隆重给大家介绍一下， 隆重介绍， 他不是外人， 谁呀？ 著名女排运动员， 郎平的弟弟。 啊，谁呀？ 郎狗。 走走走。狼狗干嘛呀？ 不是你小名不叫狗子吗？ 狗子 啊，人一叫狗子， 啊， 你就过来了。 还是狗是吗？ 你叫什么？ 我叫武梦雨。 对，武梦雨。 哎，这对， 我们俩关系特别的好， 是 经常在一起聊天。 没错， 后来说了相声。 对， 你看说相声不容易 啊， 讲究四门功课。 什么呀？ 说学逗唱。 没错， 这大家都知道。 对， 而且啊，作为一名相声演员，需要观察生活，了解生活。 哎，这倒是， 是不是？ 没错。 你最近啊， 嗯， 通过我的观察，我发现一件事儿。 什么事儿啊？ 就是有的地方啊，说话多；有的地方呢，说话少。 哦，那我问问您吧， 你说 这什么地方说话多呢？ 对了，饭店，小朋友都猜对了， 长下馆子吧？ 肯定是。 是。 嗯，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呀？ 两个人在饭店遇见了啊。 啊。 说说话，聊聊天，你有来言，我有去语，话多不显得多，还那么热情。 您怎么干说呀？这观众朋友们也不明白， 是吗？ 这样吧， 嗯， 您给大伙学学怎么样？ 啊，给大家表演一下。 哎，对， 没问题。那这样啊， 嗯， 现在这儿就不是舞台了， 那这是 饭店， 哦，改饭馆了。 哎，你在这儿吃， 嗯， 我进来跟你说说话，聊聊天，好不好？ 行啊。 那现在开始啊， 开始。 哟， 吴梦雨， 啊，是我。 哎，你在这儿吃呢？ 啊，我在这儿吃呢。 哦，您天天都在这儿吃吗？ 下了班 啊， 就这点儿，就这顿，准在这儿吃。 那您不回家吃去吗？ 嗨，他们娘俩在家都吃完了，我在这随便吃点就算了。 要不这样，咱俩一桌吃了吧。 不用了 啊， 我这就吃完，马上走。 别走啊，您再找不口热的。 嘿， 你看 啊， 特别的热情。 哎，不错啊， 话多还不显得多。 哦，那我问问您， 你说 这什么地方说话少呢？ 他说了。厕所， 这你们也常去吧？ 谁不去啊？哎，见着 啊， 也有话，就那么一句。 什么呀？ 哥们儿，借点纸。 哎， 就这么一句，多了也不好听。 哎，您等会儿吧。 啊， 我觉得这不对。 怎么了？ 您看，您在厕所多说点话，这不显得热情吗？ 也多说点 啊， 那不好听啊。 一样。 那怎么说呀？ 哎，这样啊， 啊， 您把饭馆那套话。挪厕所说来怎么样？ 那不好听。 肯定好听。 那一会儿就得打起来。 不信咱来来， 咱来一回。 咱来来， 那现在这儿就不是舞台了啊。 哦，那这是 厕所。 好，这改茅房了， 好不好？ 啊，行， 你在这蹲着，我进来咱俩聊聊天说说话啊。 哎，成。 哟，吴梦雨 啊，是我。 你在这儿拉呢？ 嗨，啊，我在这儿拉呢。 那您天天都在这儿拉吗？ 下了班 啊， 就这点儿，就这抛啊， 我 准在这儿拉。 那您不回家拉去吗？ 嗨，他们娘俩在家都拉完了，我在这随便拉点就算了。 那这样，咱俩一块拉来吧。 不了。 怎么了？ 我这就拉完，马上走。 别走啊，你再找不口热的。 破。好。这是不合适啊， 是不是？ 对， 所以说啊，我觉得很多东西你不能把它混淆了。 没错， 一混淆了就容易闹笑话。 哎，对对对。 而且我这个人最大的特点就是喜欢研究。 您好研究。 那当然了。 啊， 你最近通过我的研究，我又发现一件事儿。 什么事儿啊？ 这个世界上啊，各个国家都有它著名的一多。 哦，那您给介绍一下。 你就拿这个岛屿来说吧。 哪国多？ 印度尼西亚多。 千岛之国。 说到山， 哪国多？ 尼泊尔多。 山的王国。 木材， 哪国多？ 菲律宾多。 没错。 橡胶， 哪国多？ 马来西亚多。 是。 苹果， 哪国多？ 朝鲜多。蜜枣， 哪国多？ 伊拉克多。 没错。 佛教徒， 哪国多？ 缅甸多。吉普赛人， 哪国多？ 印度多。 是。 犹太人， 哪国多？ 美国多。 哎， 日本人， 哪国多？ 他日本多。 这不废话吗？ 啊， 是日本人还不日本多？ 哎，这不对啊。日本还有他著名的一多。 什么多呀？ 礼节多。 哎，对，礼仪之邦嘛。 哎，你就拿这个鞠躬来说吧，在日本就特别的盛行，上至天皇首相，下至平民百姓，人人都讲究鞠躬。这鞠躬啊也非常不容易。 哎，行了行了。 怎么了？ 这鞠躬有什么难的呀？ 你什么意思呀？ 这鞠躬多简单呐。 你也会？ 当然会了。 那行，那这样 亲爱的朋友们，咱来点热情的掌声，让他给咱鞠个躬，好不好？来，来，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啊，我给您鞠躬了。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你好，你好，你好，怎么样？ 行了，你别鞠了，你这哪儿鞠躬啊？ 那我这是 王八伸头呢。 走，王八伸头干嘛呀？ 不是你这鞠躬不合格，知道吗？ 我这怎么了？ 有合格的呀。 合格的怎么鞠啊？ 那是男有男的鞠法，女有女的鞠法，各不相同。 哦，那我问问您吧， 啊， 这男的怎么鞠啊？ 男子鞠躬， 啊， 双手垂直，中指呢捂在裤线上，鞠躬的时候得成90度。 您给学学， 我给您来来 啊。 比如说啊， 啊， 早晨咱俩见面了， 嗯， 啊，一般都这样。 什么样？ 先生，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走走走走， 推我干嘛？ 你怎么骂人呢？ 谁骂你了？ 你骂了。 我没骂呀。 哎，大伙都听见了啊。 听什么了？ 是不是他说的？ 说什么呀？ 说什么？说什么？孙贼 啊， 你哈腰鼓得我妈死。这是不是你说的？ 孟宇，这你误会了。 啊，我怎么误会了？ 我说的那个是日语先生早安的意思。 我误会了。 哎，先生，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怎么听怎么像骂街。 这是日本男子鞠躬。 那女子呢？ 女子有特点呀。 什么呀？ 双腿弯曲，手呢顺着膝盖往下滑，鞠躬的时候脑袋还稍微歪一点，特别的可爱。 哎，您给来了。 一般都这样。 什么样？ 先生，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他这日本娘们学的还真像。 说什么呢？这是日本女子鞠躬。 哦，那老年人呢？ 老年人岁数大了， 啊， 一鞠躬三哆嗦。 您给来了。 一般都这样。 什么样啊？先生，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您别摔着。 哎，这就是老年人鞠躬。 哦，那我问您，这年轻小伙子怎么鞠呢？ 他麻利啊，不小心能吓你一跳。 不可能。哎，是够吓人的 啊。你看见了吗？在日本啊，不但鞠躬的姿势讲究，而且鞠躬的次数还特别的频繁。 哦， 所以我觉得像您这样的人啊，就不宜到日本去。 我怎么了？ 你想啊，日本朋友一看您来了，一定非常的热情，这一热情鞠躬的次数就多了。 热情点好啊， 人家给您鞠躬，您得给人家还礼啊， 礼尚往来呀。 哟，那看这意思你能是啊？ 没问题呀。 那这样，咱俩当上亲爱的朋友们，咱俩在这表演一回。 啊，行啊。 我这儿 啊，现在就好比是日本国， 那我就上贵国去访问。 先生，您乘坐的飞机正在东京上空盘旋。 我走下飞机， 摔死你。 干嘛摔死我呀？ 不是，飞机还盘旋着，您就往下窜呢。 哦，我还吓早了。 哎，别着急呀， 啊， 您乘坐的飞机徐徐降落在日本羽田机场，欢迎您的人群一鼓掌，我跑步向前。 啊， 先生，您好。 哎，那个您好，您好， 一路上辛苦了。 哎，不必客气， 请允许我做一下自我介绍。 您请介绍。 我叫居武家。 我跳马卧槽。 我双击前进。 我挂脚一惊。 我当头炮。 我拔马跳。 我拱足。 我知识。下棋来了。 不是，先生，我的名字叫居武进二。 哦，那居武进二先生您好。 请允许我向您介绍前来欢迎您的日本各界代表。 哦，都谁呀？啊， 这位是日本总理府代表。 先生您好。 日本县知识代表。 您好。 文化界代表。 您好。 体育界代表。电视台代表。电台代表。老人代表。儿童代表。工人代表。农民代表。 您先等会儿吧。 啊， 还有多少位啊？ 2000多位。 不拘了。 怎么了？ 再拘会儿我成磕头虫了。 先生，东京的天气格外的晴朗，预示着阁下的访问将获得圆满的成功。 谢谢您。 为了使您在东京能度过的愉快，我想请您到我的家中去做客，好吗？ 那就不必了。 先生，请看，我的家人正在迎候着您的到来。 这就到了。 这位是我的老母亲。 老人家您好。 他30年代曾居住在中国，对中日两国间那段不愉快的历史深表遗憾。 两国人民还是友好的。 这位是我的太太。 夫人您好。 他曾3次旅游过中国，对中国人民的彬彬有礼和对我们日本朋友的友好好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欢迎您的光临。 这位是我的妹妹。 小姐您好。 她在日本经团联工作，为加速中日两国间经济贸易友好往来做出了应有的努力。 感谢您的工作。 这些是我的邻居们。 邻居们您好。 这是我的雅马哈。 雅马哈您好。 给他就别拘了。 为什么呀？ 我养的狗。 狗你不早说。 先生请您进屋吧。 哎，好的。 请您跪下。 跪下 哦，您不知道、我们日本住的是榻榻米，您跪下咱们好进行交谈呢。 那我也得跪吗？ 那您就更得跪了。 为什么呀？ 谁叫您是贵宾呢？ 哦，这么个贵宾呢。那行了行，我跪下 摆个姿势。 哎，行， 好吧， 摆一姿势、哎、 还挺像。 你快说，坚持不了多一会儿。 先生请您喝点茶吧。 不用了。 那您饮点我们日本的清酒。 哎，对，不饮了。 那您吃点点心。 不吃了。 怎么了这是？ 吃多少待会儿也得逛能出来。 您起来吧先生。 哎哎， 为了使您能在我家中玩得开心玩得尽兴、 啊、 我想给您唱首歌好吗？ 唱歌好啊。 好不好、 啊、 但是我唱歌是有条件的。 什么条件、 啊、我唱歌啊不能干唱。 我给您泼点水。 泼点水干嘛呀？ 不是不干唱吗？ 不是，我的意思是我唱歌你给我伴舞、啊、行吗？ 哦，伴舞 啊。对对对， 没问题啊， 特别简单啊。 那怎么办呢？ 我唱一首什么歌呢？唱一首幸福拍手歌。 哦， 只要是你感觉到幸福就跟我一起拍拍手就行。 哦，那行， 好不好？ 行行行， 正好亲爱的朋友们咱们也做一下互动、 啊、 只要是您感觉到幸福就跟我一块啊，咱们大家一起拍拍手 啊 来，咱们先试一下啊。 嗯， 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 嘿， 哎呀，怎么后排的朋友好像不是那么幸福呢？ 嗨，一块拍啊。 哎，开个小玩笑 啊咱们一起互动起来啊。 对对对， 来，预备开始。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如果感到幸福大家拍拍手。如果感到幸福大家拍拍手。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脸。 拍哪儿？ 拍脸呀、啊、 拍脸、 哦、忘了跟您说了、 啊、 您得根据我的歌词变换您的舞姿。 哦，我得拍脸。 对，必须得拍。 哦那行那行。 你等会儿 啊 我跟朋友们说一声，这拍脸呀、啊、咱让他拍 啊， 咱就别拍了。 为什么呀？ 疼啊。 我不疼啊。 不是，这我陪着你拍好不好？ 哦，那行， 好不好？ 这行， 来开始 啊 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脸。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脸。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脸。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脸。拍拍手拍拍脸。拍拍手拍拍脸。拍拍手拍拍脸。拍拍手拍屁股。 走了，换地儿你不早说。 这不忘了跟您说了吗？ 下回早点说啊。 要不这样先生，请允许我的夫人给您准备一顿丰盛的晚宴好吗？ 那就不必了 啊！ 一会儿啊，我还要坐火车去名古屋办事儿、 啊。那我送您到车站。 那就不用了。 不不不，按照我们日本民族的规矩，一定要把自己最最尊贵的客人送到最后的离别时刻。 那就听从您的安排。 先生，您乘坐的列车已经进站了。 啊、那我上车吧。 先生，一路上招待不周，请您多多原谅。 哎，原谅原谅。 回国后，请向夫人问、 哎、问好， 请向老人家问。 哎， 那有一身，我说都亲，我祝您一路。我祝您一路平安，我就不再远了，我就不再说什么了。 那我上车吧。 你别上了。 怎么了？ 那车都开了。 去你的吧。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欢乐无限就到这里结束了，希望大家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 欢乐时光源自生活的精彩。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